好，弟兄姐妹，今天来到每个月一次的旧约的尼希米记的讲道，今天来到第十章，其实是从九章三十八节开始，请你打开旧约圣经，请问是第几页？我们608页。我来念经文，我念的是何修本的版本，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九章三十八节，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或切入坚实的东西，写在册上。我们的领袖利未人和祭司都用了印，用印的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省长西底加，还有西莱亚。接下来的名字是政府官员的名字、祭司的名字、利未人的名字，还有以色列人家族长，大部分是家族长的名字，一直到27节，我就省略念这些名字。请你看28节，其余的百姓、祭司长、利未人、门口的守卫、唱歌的、殿役，所有与邻邦民族或在地之民分别出来归服上帝律法的，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够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族的弟兄发咒起誓，要遵行上帝借着他仆人摩西所赐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我们不把我们的女儿嫁给在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地的民族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我们也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的债也必不追讨。32节，我们又为自己订立每年个人捐献1/3舍客勒，作为我们上帝殿之用，为公饼常献的素祭和燔祭、安息日、初一、节期所献的祭和圣物、以色列的赎罪祭，以及我们上帝殿里一切工作之用。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抽签，每年按着附加定期将奉献的木材带到我们上帝的殿里，按照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的坛上。每年我们又将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我们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投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上帝的殿中，交给在上帝殿里供职的祭司，并将出熟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的果子、新酒和新油奉给祭司，收在我们上帝殿的库房里。又把我们土地所产的1/10奉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的城镇土地上当取1/10。利未人取1/10的时候，亚伦的子孙中当有一位祭司与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从1/10中取了1/10奉到我们上帝的殿，收在库房的仓里。因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把礼物，就是五谷、新酒和新油，带到收存圣所器皿的仓里，公职的祭司、门口的守卫、唱歌的都在那里，我们绝不会不顾我们上帝的殿。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也感谢你若我们有立志行善的心，也无非就是你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制动的，就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向往你美善的心，叫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到，叫我的嘴巴能够宣讲，叫我们都能够因此而得着恩典。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尼希米记第十章应该从我们现在圣经的九章三十八节开始。因着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立约就是切入某个坚固的东西。直接翻译，又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用了印。这一切事当然就是记载在第九章以色列人的认罪祷告之中的一切的事情。这个认罪祷告特别追溯 上帝从创世以来到亚伯拉罕到出埃及到应许地对以色列这个民族所施展的恩典。我们今天就再花一点点时间多一点思想这认罪祷告的几个特点。首先，这认罪祷告表达的不是某种笼统的良心不安或者罪恶感，它是人经历上帝恩典，尤其是他们在这些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在52天之内就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在经历这种恩典之后，然后他们听到上帝话语之后，再集体发出一种由衷的懊悔。这是说耶和华具体的恩典作为以及他具体启示他子民的话语都促使以色列人认罪悔改，这个与世人世俗的忧愁是截然不同的。以色列人上帝子民的悔改不能够模糊不清，必须要有一个针对特定的对象，对谁悔改？向神耶和华他们的上帝悔改。他们的悔改就是一种有圣灵激动可以付诸行动的情操。我们上次讲到有提到这个集体认罪悔改甚至有一种放肆，在9章32节利未人向上帝提出一个请求，我们好奇悔改的人哪有任何资格提出任何的要求，但是他们向上帝呼吁说，现在和合本没有翻译出这个字，现在求你不要小看我们和我们的君王所经历一切的困苦。虽然他们也承认这些困苦是我们罪有应得，因此这个悔改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悔改，是上帝的子民基于上帝的作为按照上帝的话语大胆的向上帝求饶恕，还求更多的怜悯。你好奇那天可否有人想起500多年前所罗门的一个祷告，在第一个圣殿奉献的典礼之上，在以色列的荣耀你可以说最高峰，那时在以色列人还没有集体的背弃他们的耶和华上帝之前，所罗门就已经事先祈求上帝饶恕他的百姓。这个是在列王记上第八章的那个伟大的祷告。所罗门祷告说，你仆人和你百姓以色列向此处就是圣殿祈祷的时候，求你在你天上的居所要垂听，求你垂听而赦免你的百姓以色列，如果得罪你，如果他们败在仇敌面前却又归向你，宣认你的名，在这个殿里向你祈求祷告，就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百姓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的地。有趣的是，尼希米后来认定所罗门他自己所犯的罪正是终究导致以色列人他们陷入当下困境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然而以色列人那天在悔改之后主动与上帝立约，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合一的。因为真实的悔改不仅要转离罪恶，还更积极的要转向上帝。真实的悔改必然引导人们立志行善。只不过你必须好奇，以色列人他们究竟凭什么与上帝立约？他们在之前的认罪祷告之中承认自己屡次失信，他们以前也重申过与上帝所立的盟约，例如他们的有一个王叫做约西亚王，这个大概是在尼希米之前180年，他也在耶和华面前立约，也说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要遵守他的诫命。当然你们都知道这后来结果是怎么样，有用吗？好像没有什么用，犹太国最终也灭亡，以色列人也被掳到巴比伦。我的意思是， 人与上帝立约有什么价值？人在上帝面前立志行善，究竟有什么用？你我不是先知，但你我都可以预言，这个预言必然会成真，就是人，包括上帝的子民，不会守约。但是耶和华上帝显然喜悦他的子民在他面前立约，因为他规范他的子民如何立约，不是吗？就拿今天做例子来说好了，每当我们领圣餐，就领受恩典之约的印证和记号，就像上帝表达我们守约的志愿，就重申我们委身恩典之约的决心，不是吗？上帝悦纳人在他面前重申与他所立的盟约，正因为他是他先主动与人立约，这就是极大的恩典。尼希米记第十章记录以色列人，他们发出一个集体、一个公开、一个有印证记录下来的约誓、誓约、约誓、誓约、誓约、誓约。这个是由尼希米的政府官员、由祭司长、由利未人以及各家族的族长所带领的，这是代表上帝子民全体的一种公开的见证。但你会注意，以斯拉的名字没有记录在这名单之中，是有点 curious， 有点奇怪，但可能是因为他属于第二节的那个希莱亚家族，所以他个人的名字就没有列在其中。这立约的百姓不仅包括祭司长、利未人、门口的守卫、唱歌的和义殿，也包括所有离绝邻邦民族或在地之民，就是在地的外邦人。所以与他们隔绝出来，不只是隔绝出来，也什么归服上帝律法的，在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和凡有知识能明白的。所以他们是与在地之民，因为他们新建了城墙，这城墙与在地之民或邻邦的民族将以色列人和他们分别出来，他们也是归入上帝律法，上帝的律法也将这些人分别为圣。也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城墙和上帝的律法是这些人为这些人的身份画下界限。这节经文的措辞其实也暗示这些人的妻子和儿女，他们不见得是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我们之前讲到有提到，这些妻子儿女很可能就是在他们守祝棚节的时候归向耶和华，归入耶和华的名下。生命记第16章那边有明文的规定，寄居在以色列的外邦人和以色列的孤儿和寡妇都要一同守祝棚节。这意味这些妻子和儿女就像摩甲的女子路德一样，也归入耶和华的名下。以色列人他们发誓起咒 curse, bring a curse, 他们起咒要遵行上帝的律法。在古代近东，强势的那一国叫宗主国，会要求与他们立约的弱势的那一国叫做附庸国，要附庸国承担不守约的咒诅。摩西在以色列人进到应许地之前曾经提醒他们，因为顺服或不顺服会带来祝福和上帝的咒诅。如今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将自己放在被约的咒诅之下，这凸显他们立约的严肃、立约的坚定、立约的严厉性。我好奇当时可否有人想起起初耶和华与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立约，记录在创世纪第15章，是耶和华上帝他自己承担了不顺服的咒诅。你还记得走过那剖开两半动物尸体的是谁？经文说，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是耶和华他自己。 以色列人决心要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章典和律例，二十九节。但是从事后看来，他们的决心有点鲁莽，因为几章之后，在第十三章，尼希米记十三章，正是以色列人在短短的可能十几二十年之后，已经违背了耶和华他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和律例。但确实，人们在诚心认罪悔改之后，理当立志行善，不是吗？他们理当决意要遵行上帝的律法。但是鉴于他们这个悖逆不光彩的历史，我们必须好奇以色列人那天究竟从哪里来的勇气与上帝立约。只能说这是来自他们至大至能、至为可畏却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不是吗？我想我们中间的孩子们最能够理解这种心态。如果的孩子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宽容，自己的父母是非常乐意原谅他们的，儿女也通常会很快的认错，很乐意的求饶恕，也会很快的承诺不再犯错。虽然我们都知道，他们自己也知道将来还会犯错，但是孩子们也会很快的学习，不会像苛刻的父母承诺的过多，免得会得到更多的责备。这就像上帝与他子民之间的关系，上帝悦纳他儿女真诚的，即使是不完美的顺服。而唯有认识和信靠这样一位慈爱天父的人，才敢向他起誓、宣誓、立约，要顺服他。以色列人的誓言也包括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在地的民、这地的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雨爱，把圣经拿起来，你坐好，你看着我，你可以坐好。我们先前讲到有解释，这个不与在地之民通婚，首要不是关于种族上的身份认同，这首要是关于认同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以色列人维持婚姻的纯洁，首要反映他们忠诚上帝，上帝与他们所立下的婚约，是耶和华上帝主动称以色列为自己的心腹，自己是以色列的丈夫。这一项就是禁止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与在地之民、与异教徒、与拜偶像的人通婚的本意，免得你们随从他们的神明行淫，免得你的儿女离弃我去侍奉其他的神。所以这个禁令不是维持种族的纯洁，而是关乎敬拜的纯正。而我们与以色列人所侍奉的是同一位上帝，上帝对他们的禁令也是对我们的禁令，他们对上帝的承诺也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承诺。你们应该知道新庄改革中福音教会的立场，明文写在我们的信仰告白之中，西敏信条24章第三条，基督徒只当在主里结婚。所以我不会为非信徒做婚姻辅导，新妇也不会为了要让人能够结婚而给人施洗。我总觉得基督徒讨论辩论可以或不可以与非信徒结婚是有点荒谬，时常强词夺理，甚至无聊透顶。我的意思是，基督徒的婚姻反映基督与他心腹的婚约，正如以色列人他们的婚姻应该反映他们与他们的主耶和华上帝的关系。因此身为基督徒，身为与基督联合的人，身为理当全心爱基督的基督徒，我们的问题不是可不可以，而是为什么。也就是说，一个许配给上帝儿子的人， 为什么会想要与基督以外的人成为一体？圣经在此的教导足够的清晰，问题是我们的心可否顺服主他自己明确的教导，还是试图寻找漏洞来满足我们的私欲？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爱谁，不是吗？爱主，他的恶就是轻神的。反之，你爱的越少，你的恶就越加的沉重。弟兄姐妹，基督徒的顺服终究是心的问题，不是外在行为的问题。以色列人的盟约承诺，如果真实，就必须发自一颗感恩，发自一颗爱上帝的心。他们对上帝的承诺包括维持婚姻纯洁，这种委身，所以我不希望心腹在这一点上面有任何人有模糊、有不清楚的。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结婚就是犯罪，这个犯罪可能是出于无知或出于无感，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需要认罪悔改的罪。这并不意味你必须要离开你不幸的配偶，保罗在此的教导是非常的清楚的，但这确实表示需要悔改，而且需要不断的为不幸的配偶祷告，求主怜悯，求主施恩，或许可以感化他们。你必须为你不幸的配偶祷告，你也必须为你自己的罪认罪悔改，不悔改就不得赦免，你不为他们祷告，他们也不可能信主。以色列人他们也承诺要更好的遵守安息日，他们承诺在安息日不与外邦人进行买卖。这个问题是尼西米他多年之后还需要再次处理的问题，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很快的就没有遵守他们的承诺。你可以想象当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要守安息日是特别困难的，因为你在一个大多数人都不守安息日的处境之下，你守安息日你就必须承担损失，损失一天的工作，一天的利润。如今他们回到自己的土地，重建了城墙，重新上帝被上帝建立成为上帝的子民，就理当更新他们守安息日的方式。所以有牧者指出，很少有什么事情像我们守安息日那样考验我们信念的真伪。守安息日是上帝明确的诫命，第四诫命。但是你明白，守安息日追根究底不是关于守律法，而是关乎我们的心，我们心所爱的。我们怎么守安息日，就彰显我们到底爱谁，我们到底爱什么。你可以说服别人，但是你骗不了自己。我们的处境与2500多年前的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非常的不一样，但是我们共享一个守安息日的原则，就是如果我们在安息日转头或谨慎我们的脚步，上帝说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你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欲，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有些更近前的弟兄姐妹在主日不消费，不做任何的消费，但是我们在主日前可能会去买咖啡，我们在主日聚会之后会买便当，会吃便当。但即便如此，弟兄姐妹，主日不应该是我们在大卖场血拼的日子。我会说我们用我们的属灵分辨，然后在主日去做你自己爱做的事，前提是先确认你心所爱的是哪一位，你心所渴慕的是那唯一的真爱，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如果不是，那么你在安息日所做的任何事都没有益处。以色列人他们立志不向这地的民在安息日买东西，这一定会带来不便。 不从事商业活动，对我们来说也意味着不只是不方便，收入的减少，收入的损失。是的，我在这里说的商业活动包括在主日下午回去处理店里的事。就像他们在旷野的祖先，他们在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祖先，甚至不能够在安息日剪裁。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要忠实的守安息日，就必须明白在安息日不顾自己的事，意味着信靠他们的上帝必然会顾他们的事。你必须要有这种信靠，才能够忠实的守耶和华的安息日为他的圣日。守安息日为耶和华上帝的圣日，就表示信任上帝必会供给我们所需的，因此我们就不用自己操作自己的事。以色列人也应许在第七年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这个是根据摩西律法的要求，每七年的最后一年要施行豁免，要免人的债。尼希米已经之前在第五章处理过以色列人当时对自己人放高利贷的问题。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自己集体的重申对社会正义的承诺。我一直不了解为什么社会正义在某些基督徒的族群之中变成一个肮脏的字眼。安息日、安息年，特别关注穷人，特别关注负债的人，特别关注奴隶、雇工和寄居的人。在出埃及记23章、利未记25章这些经文中，你都可以看得到。然而，我们不仅不应该仅仅从社会公益的角度来理解这种关注穷人或财富的重新分配，这应该是一种盟约的承诺，是由一群委身于独一上帝的子民所承担的承诺。也就是说，只有打从心里就明白我自己所拥有一切的本来就不属于我自己，是上帝赐予我的，赐予我为要达到比自我满足更高目的，为要荣耀上帝。这个目的，只有这样子的人才能够实践真正的社会公义，才能够履行真正公平的财富分配。就此，这种具体的行动，豁免人的债务，就将上帝的子民，就将以色列人与地上所有其他的民族分开来。因为有谁曾经向以色列人领受过如此公义公平的律例？没有其他的人。又有谁会像以色列人那样豁免彼此的债务？没有其他的人。同样的，我们对彼此的慷慨，弟兄姐妹，也就反映上帝对我们的慷慨，就此叫我们基督徒有别于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以色列人承诺，也承诺在圣殿要供给圣殿的敬拜，支持圣殿的敬拜和献祭，包括提供各种献祭的花费，而且还要为利未人、祭司、守门的、唱歌的，他们的需求奉献十分之一。我们知道以斯拉他们归回耶路撒冷之后，波斯王承诺会供给圣殿的敬拜还有献祭所需用的，但是对上帝的子民来说，这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状况，需要依赖一个统治他们的外邦人的王来供给他们的圣殿。所以他们现在自己承诺要承担圣殿敬拜和献祭的所需。这你注意到，这经文中所提到各项的献祭肯定不是一笔小的开销，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不是吗？表示他们相信他们的上帝会供给他们所需的一切，这样他们的忠诚就建立在耶和华对他们守约的信实之上。如果我们对上帝忠心，这个忠心必然是上帝先对我们忠诚。我们留意以色列人承诺，他们要献上的是最好的，出熟的果子，头生的儿子，头生的牲畜等等。 这个也是凸显上帝曾经称以色列人为自己的长子，而一个长子所有的都是父亲所赐予他的，而以色列人所有的本来就归于上帝，所以上帝或许不会要求他们要奉上献上全部，但是上帝总是要求他们必要献上最好的，因为最好的就是上帝给他们的。上帝对我们弟兄姐妹也有同样的要求，这个要求就反映他要求我们献上最好的，其实反映他已经将他自己的最好的赐给我们，不是吗？最后以色列人说，我们绝不会不顾我们上帝的殿，因为上帝并没有离弃他们，没有不顾他们。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后来都违背了所有在这里所承诺的盟约，这种事情在上帝子民的历史中重复的发生，不止在圣经里面。例如在1742年，同样也是在一个属灵复兴人心大大为耶和华上帝热心的时期， Jonathan Edwards 约拿丹爱德华兹，不是我最爱的神学家，但是我尊敬他。爱德华兹曾经带领他公理会的教会的会员集体的与上帝立约，签订甚至要签名，所有14岁以上教会的成员都要签名签订这个盟约。当时爱德华兹的教会有包括所谓的半途成员 halfway members， 这个就是没有明显的道德缺陷但是也没有任性归主耶稣的人，这样的人他们被视为教会的成员，但是他们不能够领圣餐，但是仍然享有其他教会的一些特权。爱德华兹他个人是反对当时这种流行纽新英格兰教会这种让非信徒也能够领圣餐所谓的，对不起，因为后来他的教会确实也让这种所谓的半途的成员领圣餐，他非常反对这种做法，非常反对这种所谓的半途盟约 halfway covenant。 所以这个1742年所签立的约是爱德华兹他要革新教会的一步，这一步其实也是结束的开始，因为短短八年之后，在1750年爱德华兹的教会就以10-1的投票比例解除他牧师的职务。爱德华兹他非常努力推动一个更圣洁更纯洁的教会，最终这个要求这个努力超出他的会友所能够承担的。当时教会14岁以上的成员都签署这个盟约，1742年的盟约，这个内容包括我们承诺不容许自己在背后毁谤人，我们承诺我们心中不会容忍任何对我们邻舍的敌意恶毒或报复的行为，我们承诺将严格避免在社交之中一切放纵和亲密的行为，这些行为倾向于挑衅或满足邪恶的私欲，我们承诺将按照这些承诺来严格的审查自己，尤其是在领主的晚餐之前，我们祈求上帝看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份上，保守我们这些在庄严的誓言中不至于邪恶的伪善。爱德华兹这个盟约最后失败了， right? 最后但也许成败并不是重点，或许重点是上帝总是悦纳他的子民以如此公开集体的方式立志行善。以色列人终究没有维持他们盟约的承诺，爱德华兹的教会的会友最后赶走了他们领导他们属灵复兴的牧师，有人会说是美国教会史上最伟大的牧师，还有我们每天每周每个月都违背我们与上帝立约的义务，但是那又如何呢？我们的上帝如此的有恩典， 他乐意接受以色列人那天与他所立的约，就像他乐于看到我们每个月在圣山中向他的儿子宣誓效忠一样。就算你我不信实，那又如何呢？因为他是信实的。我们的上帝有如此的恩典，以至于他甚至屈尊接受我们，我们这样子的人主动与他立约，即使他知道，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忠诚总不完美，我们的信誉并不可靠，我们的恒心善变，我们的顺服短暂，那又如何呢？弟兄姐妹，重点是上帝他忠实的与我们立约。与我们相比，以色列人只能够在影子中模糊的看见这个耶和华上帝的信实，但是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更加的确定，因为时候成熟了，他就差来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道成肉身。保罗说的一点都没有错，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那个我，我认为可以当作复述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们。但是这句话绝不应该被我们理解为，哦，那我们就放弃好了，我们就不应该宣告，在上帝面前公开的宣告，集体的宣告，确实的宣告，我们立志行善，我们要守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正因为不是我们，乃是上帝在我们心里运行，是上帝使我们又立志又实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们也熟悉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说的，是上帝他自己在各样的善事上装备我们，是上帝使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立志行善确实由得我们，而行出来也确实是由得，全然由得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信实。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感谢你首先主动与你的子民，你不配的子民立约，好让你的子民能够与你坚定的立约。感谢你接纳我们真诚却总是非常不完美的顺服，即使我们公开的宣誓效忠，即使我们最终未能够实现，你也不看为小事。愿你赐福给我们信实，也愿我们的不信实更能够彰显你在我们的主你儿子里面对我们的信实。唯独靠着他，我们才胆敢来到你面前宣誓效忠，与你立约，也得蒙你的悦纳。我奉他的名祷告。